绿色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好，蓝天依旧，升温依旧，预计最高气温上升到九度左右，是南郊观象台近七年来十二月中旬气温的最高值，天气少了一些寒冷，多了一分暖意，对开展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痼疾多年除不掉，灵丹妙药全无效。自恨老年成病号，不是炮，谁拿性命开玩笑？牵引颈椎心上吊，又加硬理儿脖肩套，是否病魔还会闹，吾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这又是启功写的一首词，叫渔家傲牵引啊。他得的这个病啊，您要听了前文书您就知道，主要是这个颈椎有问题，而且是痼疾多年除不掉。哎，这个疾病啊已经困扰启功很长时间了，灵丹妙药全无效，吃什么药全不管用。那么自恨老年成病号，不是炮，这启功说我不是诚心炮病号，可谁拿性命开玩笑呢？是不是？那么做什么呢？做牵引，牵引颈椎啊，心上吊啊，这是一种啊，新方式的上吊。又加硬理儿呢，脖肩套。您可能见过呀，这个颈椎病人戴的这个啊领子，说是领子，实际呢是一个脖套，硬塑料的。哎，那么戴上这个管用不管用呢？不知道。所以启功说了，是否病魔还会闹，无知道。既然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今天且唱渔家傲，我先写首词。哎，我不往心了去，这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那么几句闲言呢，咱们书接上回，接说一段启功传。上回书咱们说到，辅仁的老校长陈元先生可就让启功啊到辅仁附中呢教这个一年级的国文。这个当时的学生啊，哎，很爱听启功讲的课，那么呢他的这个教学效果就说得是不错。但是好景不长， 也就是教了一年多点儿，就被这个分管附中的当时那个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把启功啊给辞了。什么理由呢？这个理由倒是很啊冠冕堂皇，就说这个启功啊，他中学都没毕业，他怎么能够教中学？你中学没毕业，你就不够中学水平。那么反过来，你教中学生，这不够资格，而且与制度呢，也不合。那么就是这个理由，把这个启功呢辞了。那么启功一进辅仁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这对于启功来说呀，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陈校长呢还是认定这个启功行，因为这陈校长本人呢也没有洋学历，他跟人家这个自报家门的时候呢总是称啊，说他自己是广东新会蔺善生，这就是过去有功名人这么一种自诩。那么他不说他是某某学校的毕业，他说我当初是秀才。但是呢不是说这个文凭就不重要，陈校长认为啊，文凭固然重要，但是实际本领呢更重要。那给这启功找一个什么活干呢？这启功啊会画画，应该说有比较丰富的绘画知识。这个陈老校长呢就根据启功这个特点安排他呀到美术系去任教。但是还是这个资历问题呀，你没有中学以上文凭，你教中学生不够格呀。那怎么办呢？这样变通一下，先任助教，教给学生们呢一些跟这个绘画相关的知识，你比如啊怎么提款，怎么烙款，怎么盖这印啊，等等等等。那么说实在的呢，启功打小跟随贾先生啊吴先生，甚至于说这个普心愚、普雪斋、齐白石诸位先生跟他们学画画，这前文书咱们都交代过。那么做一个美术系呢区区的助教，那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事实呢也证明啊这个启功能够胜任。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分管这个美术系的仍然是这位张院长。启功自己说呀，说孙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结果在美术系这儿又混了一年多，还是以这个资历不够为理由把启功又给刷了。那么当时呢这个陈老校长呢又有意安排启功到校长室做秘书，就让这个柴德庚啊来征求启功的意见。启功呢当然愿意啦，和这个到了校长室做秘书，那就近距离的接触到陈老了。那么有了这个机会，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那要问点什么啊，求教一些个知识，那多方便呀。但是呢启功这人呢他这个处事态度啊，用他自己的话说呀， 有点守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去到校长室做秘书，但他不是很痛快的马上就答应了，他是要跟这个柴德庚先生啊客气客气。他怎么说呢？他跟这个柴德庚说啊，说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呀我这个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呐。这不是跟柴德庚客气吗？可是这个柴德庚回去呢，跟这个陈元校长汇报的时候可没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启功啊跟我说了，而且是郑重其事的说他不愿意来。嘿，那人家陈老校长就不能安排了，你不愿意来而且是郑重其事的提出来了，那就别来了。那么这让启功有口难言。但是呢，这个柴德庚把一个跟他自己非常熟的这么一个学生安排到了校长办公室做这个秘书。后来启功啊就分析说，我这个谦逊的话，哎，也许就正中柴德庚的下怀。他呢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啊安排这么一个人，当然也是啊为了方便啊更多的了解和接触这个陈老。但是呢，他把启功说的那番客气话哎变了，他告诉这个陈老的他不愿意来。所以启功啊可以说对柴德庚的这个做法呀，当然那是有看法呀。可是后来呢，陈校长见着这启功还问说，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呢？你还应该好好学习呀。和这个话说的就比较重一点了。说你不是现在就行了，你挨着我那不是能更好的学吗？启功一听，哟，陈校长误会了。但是呢也就没法再解释了。所以就这样，启功不得不又离开了辅仁。二进辅仁呐，又完了。那么这一年呢，正是1937年。大伙儿都知道，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呢，就迅速的占领了北平了。那么当时北平呢遭受到了空前的灾难，这个老百姓可就受了苦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那么就不用说流离失所的这些难民，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都难以为继。咱们前文书一再说，这个启功他们家呀，自从启功的祖父父亲死了之后，那家里边的家庭条件的生活状况那是相当的糟糕，经济呢很拮据的。那么启功当时呢这工作呢刚丢，失业了，这生活又面临重大的危机啊。所以启功不得已啊临时的去交易两家啊这个家馆，就是当家里边教人家这个少爷呀、小孩的念书，这叫专管呢。另外呢还得靠写字画画啊卖点钱，这就是勉强的维持生活。那么到了转年38年的3月，启功呢有一个八叔祖，就是咱们说白了呢就是八爷爷。这八爷爷呢叫金鱼宗，他应该是排玉字，他把这个玉字啊 啊，给改了，改成那个大禹的禹，姓金了，叫金鱼宗。这个八爷爷金鱼宗呢，一看这个启功这个生活呀，实在是困难。那当然，人家也是出于好心呢，就打算帮启功啊找个事由，哎，给他找一工作。那么这个金鱼宗本身呢，他当时啊在政府做一个小职员，但是您可听明白了，这个政府啊可是日本人控制的伪政府。那么他要给启功介绍工作，当然也只能从这方面找啊，那严格的说就是找伪职，就是在伪政府里边当差。这个金鱼宗呢，就在这个商店里头啊，买了一张履历卡，哎，把这个启功的这个姓名、年龄、籍贯就都给填上了。启功一瞧啊，他这八爷爷给他填这个姓名呢，写成了金启功。哎，这启功很不高兴。咱们前文书啊，您也听了。启功的爷爷临死的时候呢，有遗嘱，有两件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跟启功说不许姓金，说你要姓金那就不是我的孙子了。那么启功呢也答应了爷爷。咱们在说前文书的时候呢，也交代过启功这一辈子有这么一回，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叫过一回金启功，就是这回。但是当时啊，他还和这个八爷爷金鱼宗还争辩，他说我就叫启功，我不叫金启功。但是这八爷爷呢，可也是为他好，是连哄带压。那你这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你不看现在什么时候了？他说你看我现在也姓金了，就叫金鱼宗了。那么当时呢，那种宗族观念呢，大家伙都比较重，这个改姓这个事情呢，很多人接受不了。哎，这个启功对于这个金启功这个事情啊，心里边是非常的恶心。但是呢，这个八爷爷说了又不好当面的啊坚决的抵制，而且人家呢也是为了自己好，为了自己找工作来维持这个家庭，没办法，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就这样迫不得已的呀，就叫了一回金启功，姓金了。哎，他一答应呢，金鱼宗高兴了。这八爷呀，就把启功的这个履历表呢，就交给了当时啊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王克敏一个手下，叫做祝书元。那么，这个祝书元就在当时的伪政府任职。可是把这个履历表交上去之后呢，启功的又有点不愿意了，他有点犹豫，你说我是去不去呀？这要去了就是共委职，那么你要说不去呢，家里又揭不开锅。哎，正在他进退两难之时，当时赶上了一个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王克敏呢遇刺。这个王克敏说到这儿，我得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介绍。这是中国在当时日本侵华的时候一个汉奸头领，是个大汉奸。 王克敏呢，年轻的时候啊，他留过学，他出过外洋，到过法国。那么他在法国呢，就结交了很多呀金融界的朋友。他在金融界呢，哎，很有人脉，他也懂。回国之后呢，一来二去，摇身一晃，王克敏呢就变成了这个一个金融大亨。后来呢，霍更了不得，入阁了，甚至于做到了财务部的部长，当时的财政部。王克敏呢当过部长，号称是这个北洋政府的钱袋子。那么到了37年呢，日本的全面侵华啊开始了，这个抗日战争呢在全国也爆发了。77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呢就要找人呢建立这个伪政府。当时说实在的，这个王克敏还提不上。日本人相中的是谁呢？是曹汝霖呐、什么吴佩孚啊，这些人。这些人呢还都不干。最后落到王克敏头上了。这会儿您可听明白了。这个王克敏当这个伪政府主席的时候啊，那汪精卫还没当汉奸呢。所以在当汉奸这条路上，这王克敏还是个老前辈。那么本来呢，这个日本这个伪政府呢准备是在38年的元旦成立，但是实际呢在37年的12月底，哎，他们就已经把这个政府成立起来了。转过年来呢，就是召开了臭名昭著的青岛大会。这个青岛大会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汉奸头子们呀齐聚在青岛，到底谁当这汉奸头，大伙儿呢得一块合计合计。那么这次青岛会议之后，汪精卫才确立了第一汉奸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谁跟着王克敏去的青岛开会呢？就是他老丈人啊，叫王济棠。这个王济棠啊比王克敏呢小这么四岁。这会儿大伙儿可能有人听得不明白了，说王济棠不是王克敏的老丈人吗？啊，对呀、啊。怎么老丈人比姑爷还小四岁呀？啊，是啊，他可说呢，什么叫可说呢？这个王济棠啊，他知道这个王克敏呢好色，所以啊，就把自己小老婆的养女，哎，送给王克敏了，就是等于呢。自己的干闺女，哎，嫁给王克敏，那这不就等于他是王克敏的老丈人了吗？实际他比王克敏的还小四岁。那么这翁婿两个人，按说这个关系很近，但实际上是尔虞我诈，而且是互相倾轧。在争夺这个汉奸头目的地位上，两个人是不择手段。那么王济棠呢，就迅速的跟汪精卫达成了共识。那么把这个王克敏就从当时这个汉奸头目啊，这个伪政府的主席这位子上啊，就给挤兑下去了。那王克敏当时也没办法呀，一时之间还不回手来，这才